我不该再牵挂留恋，有你的星空碎片，把记忆默默销毁，好让你空出视线去探望新的蓝天。我不会再反复催眠，这玩笑晚藏几回，若勇敢给出再见，也算种另类完美，我愿意醒着告别。在没有你的世界，再痛也忍住心碎，我躲入冰冷深渊，却掏出更多热泪。在没有你的世界，等绝望泪化双眼，就能看开牢记的画面。在没有你的世界，我决定把心动收退，我想我不够准确，怎填满你的空缺，你值得拥抱绝对。在没有你的世界，再痛也忍住心碎，我堕入冰冷深渊，却逃出更多人。就能看开牢记的画面，在没有你的世界，却被你影子包围。却掏出更多热泪，在没有你的世界，等绝望泪化双眼，就能看开牢记的